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九八二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这里呢是 FM 九十八点二，不是北京青年广播电台。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我们的微博、微信的方式观看，到底看我们的主播大佐跟月月长什么样啊？ 对，然后您除了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深度合作中平台一直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最重要的是您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所以今天我们又要开始我们正式的九八二活力榜啦。那么今天其实我相信大家早上的时候都已经在刷屏了，就是有一件非常盛大的沙场大点兵。 对，这个要是说早上如果起得早的小伙伴们呢，肯定会在早上9点钟，就是应该说从7点钟开始，这个央视新闻直播客户端就一直在这个网络上进行同步的直播。 直播对， 而且在这个中央新闻频道也还有这个中央一套都是在同步的直播咱们今天这个朱日和沙场点兵。 对，我是从早啊就一直在跟着，而且我发现我的朋友圈真的已经炸掉了，所有人都在感慨这次朱日和沙场大点兵的整个盛况啊，就所有人都在为之而兴奋，为之而开心当中。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您再回顾一下，或者是说再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沙场大点兵的盛况。 对，今天早上的这个9点正式开始的这个朱日和沙场大点兵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啊，在这个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盛大的庆祝90周年。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的这个盛大的阅兵仪式， 这有大佐一个很激动啊哈！其实今天呢，所有人跟大佐一样，跟我们一样都非常的激动。那今天呢，我们先有几个看点，因为作为青年人啊，我们是青年广播哈，我们就来拿出我们青年人自己的视角来关注一下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的第一个点就是它的地点啊，这回我们大点兵的地点，这次军事演练的地点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我们可能印象军事演练都是在天安门，然后在这样的广场， 阅兵式， 阅兵式 基本上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啊，或者是那些城市里边的一些地方，但是很少有 在 这种，就比如说在这个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的这种盛大的阅兵仪式，这个情况真的还是头一次见到。 对，所以说这个地点啊，这次就不一样了。而且呢，他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军官，包括今天的习大大，然后他穿着的衣服也都是 军装， 对，迷彩，然后不是我们之前的这种礼服哈，就很正式、很漂亮的礼服不再是了，而是直接就可以拿到战场上的这样的服装以及这样的一套装备。那具体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先看一下在今天上午的这个场所，也就是朱日和这个地点哈，这个训练基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午的盛况。 素有陆上夜老虎之称的陆军第72集团军某信息化装甲合成旅悄然抵达这片塞北大漠的演兵场，随即展开伪装，建立警戒。而在这里等候他们多时的，则是有着草原之狼称号的国军首支专业化蓝军旅。一场虎狼之战在朱日和的草原上精彩上演，至此也拉开了2016年度跨越朱日和系列跨区演习的序幕。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来自5个战区陆军的5支合成旅的包括装甲、陆航、炮兵、步兵等10多个兵种的兵力，先后与我军专业化蓝军在朱日和展开鏖战，锤炼部队作战水平。演习所在的这片辽阔的塞北大漠演兵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走进基地，首先让人感叹的是它的规模。基地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是亚洲最大的训练基地。一山两原两丘陵的地理环境，成为最适合空地联合演习的准战场。在基地的导条中心，一个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及导条监控、战场仿真、辅助评估、综合保障、基地管理5大系统于一体，着眼未来预留拓展空间的高技术体系，时刻为参演部队提供演习所需要的技术保障。近年来，朱日和训练基地已先后导条保障了上百场陆空联合战术兵团实兵和网上对抗演习，上千名军师旅指挥员率近100个师旅、数10万官兵在这里轮番鏖战，创新了上千个训法战法。组训方式也由部队自导自演、自训自评，正在向导演分离、训考分离转变。基地职能由阶段性保障训练向全年度满负荷组训转变，成绩评定由人工向电脑科学评估转变，科技练兵成果由试验论证向形成整体作战能力转变，标志着我军传统的训练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训练手段向现代化产生了飞跃。 各连注意，对第3、第5、第6通路口行3分钟火力覆盖执行。 这是跨越朱日和2016系列演习中蓝军部队给红军参演部队打的一个漂亮的伏击。尽管红军兵分3路并进行了灯火管制和通信管制，但是在到达阵地之前，车队依然遭到蓝军猛烈的炮火袭击。 几辆运输车首先被炸毁。正当官兵们从被毁车辆上疏散开来，准备再次组织进攻的时候，战场导条却亮出了红牌，战损车辆挡住了车队的去路，导致更多的车辆被蓝军炮火击中。一时间，显示车辆损毁的报警灯四处亮起，蓝军巧妙的关门战术让红军还没有真正进入战场就遭遇出师不利。红蓝对抗，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尽管双方在演兵场上针锋相对，但对于蓝军旅来说，让每一支参演红军部队得到锻炼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当今世界，各军事强国为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竞相建设假想敌部队，这既是世界军事强国的通行做法，也是提高练兵效益的重要手段。驻扎在驻日和训练基地的我军第一支专业化模拟蓝军，组建以来先后参加使命行动、跨越等系列实兵对抗演习30余场次，打破了以往演习红攻蓝防、红胜蓝败的惯例，引领了实兵对抗训练深入发展。 我们盼望每一支红军部队要赢在未来真实的战场上。那么在驻日和这个练兵场，我们要找到他战斗力深层的短板弱项，在近似严酷接近实战的环境中让他经受锻炼，这也是我们蓝军部队的责任。 今天从这里学会打仗，明天从这里走向战场，站在陆军转型建设的崭新起点上，训练基地加快推进实战化训练组训模式创新，加快推进基于信息系统导评手段构建，加快推进组训导条人才队伍建设，必将为中国军队战斗力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样或者是听到的这样的一段视频和音频呢，其实就是在去年啊，去年在驻日和训练基地这个地方做的一个实战性的演练的介绍。当然其中有大部分大篇幅我们所着重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关于这个训练基地的基本情况的介绍。那待会儿还会给大家奉上的是我们在今天早上所实时的情况哈。那其实在这个驻日和这个训练基地，我看了一下，查了一下驻日和的蒙语，因为它是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嘛，它蒙语驻日和的介绍就是心脏、勇气和胆量。心脏、勇气和胆量，驻日和其实选这样的一个地方作为我们军事演练的一个场所一个地点也是非常有用意的哈。我们来给大家继续的介绍一下我们驻日和的训练基地的情况。 对，这个驻日和训练基地呢，大家可能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地方。对，要是说这种军事演练，它应该都是在这种人不知，就是旁边基本上方圆好几千公里都没有人住的这种地方。然后它这个驻日和训练基地呢，它也是位于这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驻日和镇。这个训练基地呢，它是北部战区的驻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以电脑为平台及这个导条监控、战场仿真、辅助评估、综合保障、基地管理五大系统为一体，其先进的设施和设备堪称全军一流的基地，也同样也是我军最大也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没错，这个基地的占地面积是1066平方公里，主要担负的任务呢是组织师旅团级的部队完成合同战术训练，协同装甲兵和其他的兵种进行技术战术训练等等相关的任务，可以开展军师规模的实兵演习，并且为陆军装备的各种武器进行实弹实爆作业，以及航空兵实施对地面部队攻击演练提供了保障。那么其实这样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它的历史也很久了哈。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实当时在当年这个报纸上面驻日和三个字是不能够提的，因为要保持它的神秘性，不能够对外公开和公布。那么现在啊，这个 可以说当时在报道的时候主要用的词就是华北某地啊，华北某地，对，这样一个很神秘的很概括性的地方，而且呢外军也只能够在侦察卫星的图片当中去目睹它的风采，并不知道它在哪，所处在哪里，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哎，没错， 一直到这个2003年呢，首次将朱日和基地对外军开放。现在的朱日和基地呢，拥有5个师以上的进驻的营房、医院、后勤等等。 嗯。 同样也是亚洲最大、解放军最为先进的训练基地， 嗯、 同时也可以媲美这个美国加州的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 嗯， 这个就是从当时的这个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点，然后慢慢转化成全亚洲最大，然后解放军最为先进的一个训练基地，来提供这个各个方面的保障，然后来提供我们这个解放军的训练的能力。 哎，没错，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变化，就是使得我们现在一些军事演练呀、啊，或者这样的一地方更加的公开，更加的透明化了，也不再那样捂着它、不让大家知道哈。那么这个基地也非常的厉害，它呢可以开展集团军规模的实兵战役演习，并且呢也是全军仅此一家的。那么在刚刚我们这个片子当中有一句话，就是今天从这里学会打仗，明天从这里走向战场。那在今天早上呢，在央视这个央视网以及央视的新闻频道也是特此做了一个直播的探访哈、啊，从高空当中去俯瞰我们朱日和这个训练基地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的参与部队呢，就是从这里出发，奔赴阅兵场。现在我们看到参与装备正在缓慢的行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上披着丛林迷彩，采用的方式是单队行进的方式。通过目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间距大概有50米。如果我们以一个装甲车大概是7-8米的这个长度来测算的话，那它们之间应该是有7-8个装甲车这么长，所以它们的车间距应该是在50米左右。前的是一列海洋迷彩，他们在这个丛林迷彩当中是非常的亮眼的。这就是海上作战群，他们正在快速的行进着。是我们的大国重器核导弹了，他们的威力不言自明，他们将会是在整个参阅装备的压轴方队来出场的。他们现在整装待发，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他们也将踏上这样的征程，奔赴阅兵场。 刚刚大家这个听到看到的呢，可能就是在收音机里边听的不是那么的 清晰，因为这段 素材的声音稍微有点小。 因为这段视频呢，它是在早上这个记者探访朱日和演兵场的时候，在直升机上拍摄了一段画面。因为当时直升机的声音也比较大啊，这个所以它的声音可能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如果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收看到了这段这个片子的话，也可以应该大概领略到一下今天早上阅兵式的一个盛况。 对，其实刚刚这段视频就是给我们在早晨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展示了一下俯瞰角度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演练的基地啊，训练基地。那我们还有一组图片，其实这些图片呢也非常的美丽，它呢应该是很威风了。其实是在今天凌晨，在今天的清晨，不是凌晨，是清晨啊， 就是解放军集结的时候准备进行这个阅兵式之前的一个集结的一个画面。 对对对， 就是当时配着这个朱日和内蒙古那边的就是美景，外加上我们这个就是比较威武的解放军，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组图片，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 对，我们可以继续来看。那么在今天早上，也就是大家在准备积极待命准备时候的一些情况，其实画面当中捕捉的这个角度特别好，是因为在他们的大背景，也就是在他们的背后是刚刚升起的啊初升的太阳，然后在他们的前景，也就是我们的各个兵种然后在积极的准备今天上午，也就是九点钟军事演练军事演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图片，大家可以积极的再继续去看哈。那这组图片呢，其实也是让震撼了人心，因为在很早可能天还没有完全亮起来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这些各个兵种各个不同的这些士兵们，他们就已经整装待发在积极的准备了。其实我相信为了这样的一场演习，他们可能不仅是今天早上，可能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在积极的待命积极的在准备这样的一 场。对，而且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准备这样一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一场阅兵式，他们同时也在准备着接下来阅兵式之后的一段常规的作战演习。 对，其实真的是为他们所自豪，为他们所震撼和感动。 对，如果大家现在要是仔细观察现在这张图片的话呢，从左边数第二个，这个从面貌上看应该是一个女兵。 对，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有女兵在。而且他们也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因为之前的演习当中可能他们的身影很少去见，而且我们刚刚也说过了，今天的这次演习它不一般，在于它是一个实战性的演习。就是说实话可以在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仪式性的礼仪性的，那今天如果他们穿着这样的衣服，然后带着这些武器装备，是可以直接走向战场的，可以说是更加的真实化的再现了他们的一些作战当中的一些实况哈。 对， 所以说是非常真实的，也是一个突破了。 对，而且我记得就是现在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直播平台上这张图片的话，这张应该是海军岸基作战的这个导弹部队。然后应该是在习主席检阅过他们的时候，我记得他们的声音是跟其他方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其他方队的声音是男生更偏多一点，就是那种纯男性化的声音会更加的怎么说那个词，就是更加的 铿锵有力。 对，然后在路过刚刚那个方队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很多女兵的声音，然后其实他们跟男兵会产生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然后告诉你巾帼不让须眉。 没错哈。咱们女生或者是女士也逐渐的参与到我国军事化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成为不可多剥夺的一股力量。 对，咱们来接着说这个朱日和演兵场啊。为什么说这次在朱日和基地一次沙场阅兵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呢？因为之前大家也是注意到了，我们在节目最开始也是说过了，因为之前的很多次阅兵，不管是这个国庆阅兵还是反法西斯胜利阅兵，都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这种仪式性稍稍强一点的这种阅兵仪式。但是这次阅兵呢，它是选择在了咱们这个朱日和训练基地，然后是一次沙场点兵。 哎，没错，其实这次这个朱日和基地其实也是保障了它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保障了数十场大型的实兵和网上对抗的演习，所以说像在这样的一个场所当中，这样真实的再现了我们在作战当中的一些实景实况，也是对之后是一个保障性的一个作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公开和透明，也更加的真实了。那在这个我们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朱日和这个基地的一些历史以及它的一个发展情况。它呢其实在之前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这个朱日和之狼。 朱日和之狼。 对，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朱日和基地当中活跃着一支神秘而又让人生畏的队伍，那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和红军对抗的专业蓝军。那么其实在最近我们央视热播的纪录片，有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七集当中， 强军之路， 对对对，出现了朱日和这支蓝军的战绩。我们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一战绩啊。 对， 在2014年呢，当时的七大军区的七个旅挺进了内蒙古草原深处，在一个叫做朱日和的地方和我军的第一支专业蓝军旅进行了实兵对抗。七支部队大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劲旅，交战的结果却是6-1，也就是说我们蓝军大胜，红军惨败。所以说你看他朱日和之狼有这样的一个称呼称号是有缘由的。 对，而且我记得当时这场演练呢，就是当这个红军刚刚抵达朱日和训练基地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战损就已经开始了，就不再像之前的那种各个地区的这个军事演习准备好之后，然后他还会有脚本，有导演组，就是什么之类的。 对， 我会告诉你怎么打，但是在朱日和你碰不到这样的情况。 对， 就是这些国家的劲旅呢，当他到达这个朱日和训练场之后啊，这场整个的这个军事演习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跨越就是2014年刚刚说那个交战的结果6-1的那场，我记得当时那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红军的唯一一次胜利，还是以这个红军跟蓝军的双双就是被我今天的这个脑子有点不在线就是双方，对，就是双方同时这个词我就是想不起来了，就是类似于就是硬碰硬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他红军最后才获得了胜利， 因为双方的实力不相上下，所以说如果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取得如此之成就哈，6-1的战绩也是非常了不得的。其实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也是在2014年5月31号到7月28号举行的一个演习，大规模军事演习，也就是解放军举行的名为“跨越2014朱日和”的一年一度的大规模演习。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也是像刚刚大佐说的啊，实力相当，不管是红军还是蓝军，而且真的是不留面子，真刀真枪的演习演练，震动了所有的人。当时呢，蓝军展现出来了非常高水平的对抗，也是为他们赢得了这样的一个称号哈。所以说，在朱日和基地这样的一个地方，幅员辽阔，而且非常适合军事演练，而且之前很神秘，现在逐渐的对大家公开了他的面纱 。 对。然后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土地之上还有着非常专业的蓝军朱日和之狼哈，可见我们这次演习当中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震撼的画面，以及我们这个精兵强将们他们的实力不凡，对，非常的震撼人心。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刷朋友圈，所有人都在说真的是为咱们国家的军事力量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对，所有人都在感慨，所有人都在惊叹。我当时在看的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整个人就是鸡皮疙瘩全部都起来了，就是。 对，其实一会儿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从一个青年人的角度，因为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嘛，就从一个青年人的角度再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看待这次90周年的阅兵仪式，以及就是年轻人参军啊这些东西之类的一些话题。这个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半段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啊，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我们稍后再见， 待会儿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伙伴们，欢迎继续我们的982活力榜，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电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982活力榜的栏目。大佐，你来介绍。 对，今天呢，主要 这时候应该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 啊，我就因为咱们基本上现在到这个点还在听咱们节目的，都是一些老朋友了。 哎， 再跟大家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啊，在北京地面上的朋友们呢，可以通过这个 FM 98.2在收音机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然后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手机客户端上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哎，没错，刚刚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就是朱瑞和沙场大点兵特辑哈。刚刚上半场，也就是我们的前半部分呢，跟大家解释或者是说介绍了我们这次很特别的这个基地的基本情况。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在这次大点兵过程当中的一些 创新，好多看点。 对，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进行盘点啊。 对， 那今天呢，其实除了场所是非常新的，因为它跟以往的这种军事演练不一样。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新装备的出现，也就是歼20。 对，其实每次在阅兵仪式上，咱们自己看以及国外的一些人看，他们主要看的就是每次在军事演习也好，这个阅兵仪式上也好，就是看这些新装备的出现。 哎，没错，就是我们新的我们军事实力的展现哈。之前可能并没有， 比如说之前在这个我忘了是哪次阅兵仪式上，应该然后就是新推出的那个导弹东风，东风导弹，然后不是网络上有这个一句话说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吗？ 可见我们的军事迷啊，包括很多这个军事方面比较有研究的人，都会关注到我们设备相关的一些更新，以及它这次出现了哪些新的引领这次演习的设备哈。那刚刚说到了歼20，我们有两个视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先来看一下歼20它基本的一些情况。我们来看 威风凛凛的歼击机梯队进入视野，领衔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四代超音速隐身战斗机歼20。歼20可以隐身骗过雷达，可以实施超低空机动，可以在敌人发现它之前就消灭敌人。歼16和歼11B两种歼击机紧随其后。歼16在这次阅兵中第一次亮相，他们都大幅提升了电子战能力，从而拥有了战力倍增器。这是歼11B 战机在阅兵场上空释放红外干扰弹，是他欺骗敌人保护自己的本领之一。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咱们国家最新的一款战机，应该是第四代战机， 歼20战机。 在今天早上，也就是今天上午的演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变成了一个领头式的 啊，不对，不好意思，是第五代战机。我刚刚还在想这个问题，网上倒了几代战机，然后我发现，哎，一数一这个歼20应该是第五代战机。 OK 哈，刚刚我们也是更正了一下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歼20这个战机呢，它也是就是相当于是作为一个领头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它在整个的排兵布阵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冲在最前端的， 它是一个舰型的一个方阵的队形，然后歼20飞机呢也是首次以战斗状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也是排在了这个整个的飞机编队的第一位。 战斗者的姿态，那其实它也是咱们这次演习过程当中的明星战机了，所以说会得到很多人的青睐，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于这个歼20战机上。那么其实驾驶这个歼20战机的这些人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比如说有的飞行员就评价说哈，能够有幸的飞上这款飞机真的是他毕生的荣幸了，而且呢所有人都在评价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他的信息化程度非常的高，机动能力很强。对，所以说呢这款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明星战机也是非常的罕见的，这次也是呈现出了咱们国家军事实力之强大。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视频，就是关于对于我们驾驶的，也就是这些飞行员们他们的一些感受以及他们的评价，一起来看。 机型啊，应该说这一次受阅的空中梯队当中啊，有很多新制战斗力装备亮相，那其中可能最大的明星哈，大家最想看的就是歼20战机了。歼20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去年珠海航展亮过相，那到今天参加阅兵啊，歼20所到之处啊，总是能够吸引大量的关注。下面我们就一块儿近距离的再来一睹歼20战机的风采。 三架歼20战机带领五架歼16、七架歼 11B， 米秒不差的飞过来了。这是歼20首次以战斗状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七八月份这个华北这个天气多雷暴，低空这个气流比较大。因为那边没有什么遮盖物嘛，也没有植被，也没有房屋，那边基本上沙漠一样，所以那个乱流比较大。另外一个风向变化比较大，就会带来队形的一个变化，也不稳定，所以这个季节飞对操纵也会有一些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飞行员在操纵的时候必须要求更加细致一些，油门基本上就是一转一转的在那调，手中在操纵驾驶杆的时候不能有大的变化。 对于这型装备，张浩和他的战友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 飞这个飞机的时候确实是心情非常非常激动，这个用那种心潮澎湃一点不为过，能够有幸飞上这一型飞机是我完成人生理想的最大的一步。 我们这个歼20机动能力特别好，这个飞机我们这形容就叫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在压音速下也不错啊，一进了超音速就擦天下了，哎呀，就机动能力特别强，整个操纵性，较以往的三代机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提升。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信息化程度特别高，就是各种传感器，就像我们的人传感器一样，我的眼睛是一个主要传感器，我的耳朵也是一个接收另外一种频波段的传感器，是吧？鼻子，我的嗅觉也是，把我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感受来风。这样的话，你这个人那个信息化程度很高，你就可以知道周遭的环境这些变化了，你也可以去拿眼去捕捉猎物啊，这生物就是这样，飞机也一样，各种传感器造就了它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的程度，所以信息越来越多，这样你对战场就对你越来越透明。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支驾驭先进战机部队的飞行员现在全部具备三种以上新型战机的驾驶能力。 最大好处就是飞员飞的机型越多，你对整个这个装备的武器性能你掌握的理解起来就要更深一些。其实我们飞多了，你看飞机的各个系统，我们觉得跟自己身体似的。 多型飞机放在一个单位里面，混建制，也就是说要求飞行员必须能够混飞。多机型的混飞，也就带来着我们飞行员他理念上要进行碰撞，因为不同的飞机设置所，它所带来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然后进行比对，看哪种更适合于我们，更适合于我们中国空军，然后去加以最好优化，提出自己的一些改进意见。 作为先进航，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歼20飞机的一个也就是对驾驶员啊，这飞行员们的一个采访，以及他们对于驾驶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体验，或者是说他们对这款机型的评价，明星机型了。 在这儿呢，我们俩也是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歼20这款飞机。 嗯 啊，这款飞机呢是由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研制的一款单座双发高隐身性高机动性的第5代战斗机。 嗯 啊，不是我刚刚说那个第4代战斗机。这个歼20呢用于接替歼10、歼11等等的第4代战斗机。首架工程验证机呢于2011年的1月11号在这个成都实现了首飞。 嗯 这款飞机呢它其实刚刚听那个就是飞行员介绍的时候也有那么几个着重的点，就比如说它在亚音速飞行的情况下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机动，然后一下到了超音速飞行的时候，那整个就可以说这个天空就是它的天下了。 哎没错哈，就是世界我有的感觉，而且刚刚我们也说到它的信息化程度非常的高，机动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这次呢也是罕见的是五架编队齐飞的镜头，就是刚刚大家通过我们的屏幕端可以看到的今天上午演练的一个镜头啊，它的阵型是很有特点的，是五架编队齐飞。那在今天的整个演练过程当中，还有我们整个受阅部队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跟大家说一下哈。 嗯， 首先呢，像官兵就有10000多名啊，数量之多可见。与此同时呢，飞行器是有129架，那么兵器装备571台，同时呢40%的装备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对，今天早上在这个央视的直播的时候，我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数字。他说就是那个播音员在说的时候，他说今天的所有参加军演，他是说参加军演不是参加阅兵仪式，参加军演的有40%以上是大家都没有见过面的一些非常新型的武器。 哎没错哈，就是真的是刚刚为大家呈现出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与此同时呢还包括了多种应该是 对 因为呢包括了陆上作战群、信息作战群、特种作战群以及防空反导作战群、海上作战群、综合保障群、空中作战群、反恐维稳群、战略打击群啊，一共是9个战群，也是一个突破了。今天受检阅的36个方队梯队，包括1个护旗方队、1个纪念标识梯队和9个作战群啊，这是今天整个的一个阵容的一个分布。那分列式开始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各自的一些英雄的一些画面了。 对，因为这个分列式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边全篇幅的给它放出来，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就是分列式开始之后呢，最开始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这个护旗方队。 哎， 由这个200名看护卫兵这个乘坐着中国的这个独家研制的这个应该叫枭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枭龙那个越野车，然后作为这个护旗方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越野说的这个纪念标识方队，有这个81标识然后90就是90那个字样飞过组成的，然后飞过蓝天。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下分列式哈。第三个呢就是空中的突击战队了。那在这个今天的过程当中空中的这个突击战队它表现也非常的优异。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呢是像生了翅膀的陆军先锋队，他们呢也是展现出来了我国陆军这个建设的一个缩影哈。 对，因为在这个空中突击梯队它刚刚降落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当时看直播的时候我还在想，哎，这些军人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直升机编队在这儿停好。然后当他这个直升机停好之后，然后那个指挥部那边下达了一个口令321之后，然后飞机上的应该是运输就是直升运输机上的这个官兵们就直接随着最后那个口令一下达之后，这些官兵们就立即展开 开了那个战斗队形，就摆在了这个直升机面前，非常的震撼。 哎，没错。那么第四个就是坦克方队了，一共22辆99A 主战坦克。那22辆99A 呈舰型分布，而且气势非常的磅礴。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99A 坦克能够在这个运动当中首发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呢，信息战的能力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是厉害了得了哈。 然后接下来的呢是这个步战车方队，由18辆04A 型的步战车以及08式轮式战车组成的编队。这两款战车呢都是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陆战代表性装备。 那么接下来就是自行火炮车队，它呢是由3种新型的火炮混编而成，这些火炮到了就能够立马打，而且打了马上就撤，在先进雷达配合之下，打的是又快又准，而且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把密集的火力倾泻到敌人的头顶之上。 对，我记得当时他刚刚介绍到这儿的时候就说了刚刚那句话，就是说到了就能打，打了就能马上撤。这句话就引爆了我当时的笑点， 而且它速度很快很精准。 但其实想想确实是这样，自行火炮方队它到了战区之后立马也不用架设像那些火炮啊，还要有一个充分的架设的时间，他直接到那儿然后打，打完就是跑。 对，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哈。 对，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第七个上场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反坦克导弹方队，红箭实行反坦克导弹，在这个网络上也有帮我们称呼它为红箭开罐器。为什么叫红箭开罐器呢？因为这个反坦克导弹非常的厉害，它可以打坦克、打装甲车、打直升机，是我军目前最为新式的反装甲武器。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叫它作为红箭开罐器呢？就是有的网友朋友们他认为把这个坦克想象成一个大铁罐子，然后假如说就在这个实战对抗当中，敌军的坦克过来之后，咱们用这个红箭反坦克导弹就像开这个罐头一样把这个坦克打掉。 哎，没错哈，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信息作战群了，决胜千里信息主导啊。那么接下来就是信息支援方队，信息支援部队呢是以发现敌人、锁定敌人、引导我军的火力去消灭敌人为主要目的的，它呢是杀敌制胜的关键力量。那这次也是展现出来了他们的军威以及他们的面貌。 对， 接下来就是， 然后接下来的第9个上场的以及第10个上场的呢，基本上都是现在就是要打信息化战争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部队。第9个上场的呢是电子侦察方队，然后第10个呢是电子对抗方队。这两个方队呢都是以电子侦察为主，这个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称，能在复杂的电子环境下发现和锁定敌人，然后是争夺战场的主动权的利器。然后这个电子对抗方队呢是用电子干扰和反辐射导弹等手段切断敌人的信息流，保障我方的通讯这个信息的流畅。就是在战斗的过程当中，我要保证我的通讯流畅，然后去打你的敌军的通讯，让你什么也听不见，让你什么也看不到。 厉害了啊。那么接下来更厉害了，无人机方队，它呢包含了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以及反辐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呢一旦出动啊，那就能够让敌人的通信啊看不见、连不上，而且呢无用武之地，非常的厉害。而且是在这个可能您都没有察觉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瞄准目标了哈。 对，然后接下来呢第12个、第13个出场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特种兵方队。由这个32辆全地形车以及240名特战尖兵组成的特种兵方队。然后这个特战装备方队呢是由22辆轮式的轻型侦察车以及防护型突击车组成的方队，也是非常厉害。 对，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就是防空反导作战群了。那么他们呢就包括了预警雷达方队，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预警雷达呢是耳聪目明，盯着敌人的飞机以及导弹，全天候的守望着国家的空域安全啊，起到预警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就是地空导弹方队，包括红旗 9B、 红旗22地空导弹等等。那么红旗 9B 呢主要是对付在我们的空中中高空的目标，那红旗22呢主要是 重点的防御中低空目标，优势互补，把防空网扎实更紧哈、 嗯， 实现了我们空中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统。那么接下来就是弹炮系统方队，包括了零九式自行高炮、红旗六弹炮弹发射车以及我们的跟踪高炮车等等。那么这个弹炮系统集成了高炮、高射炮以及防空导弹，远近都可以实现，可以说是更加灵活、更加全面的掌控了局面。 嗯，对，然后接下来出场的两个作战群呢，一个是海上作战群，另外一个是空中作战群，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歼20方队以及我们的最新的国产大飞机运20然后出场，这个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嗯， 这个海上作战方队呢，它包括了这个海军陆战队方队以及海军导弹方队以及海军导弹第二方队等等等等。然后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刚刚说的那个空中作战群，有这个预警机指挥梯队、轰炸机梯队，还有这个运输机梯队、加售游击梯队以及这个舰载机梯队。哎，这个说到这个舰载机梯队还要再加一嘴，咱们最这个崭新研制的辽宁号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就是歼15舰载机，也是中国独立研发为航母量身定制的多用途战斗机。 嗯，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综合保障群哈，就包括了信息通信的保障方队，还有工程防化保障方队，还有后勤保障方队等等，还有设备保障方队啊，这些呢其实都是作为这个后勤的一个支援性的目的，然后保障了整场演练，也就是整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成功。 嗯、 接下来呢还有这个 最后再来对、嗯、一个反恐维稳方队，然后咱们着重再来说最后一个方队，就是战略打击群、这个之前的第二炮兵改名叫火箭军之后、火箭军也是在这个亮相阅兵式以这个海陆空之后的右翼军种，掌握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杀手锏，比如说这个核常兼备导弹方队，就是我刚刚说那个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中的这个东风-26战略导弹， 厉害、 对，还有这个东风-21丁中程导弹、还有东风-16改常规导弹，最后就是咱们那个核导弹方队、在这个有两种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是我国大国地位、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也是震慑对手的王牌以及底牌。 嗯，我相信大家看到包括听到我们的介绍之后啊，用一组很宏观或者是很实际的一些数据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的这个军事力量越来越强、 到底有多厉害。 对对对，也是让我军威的一个过程哈，相信大家都燃起来了。 其实在整个的咱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咱俩最用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厉害。 对，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军啊。 对，就是因为慢慢从小长到大，就是看到了，应该也能看到了三四场阅兵仪式了吧、就是从最开始的还是拿着那个就是拿着那种长的步枪，应该是半自动56式的步枪，换成了现在的95式步枪，就是慢慢的从它的军服的改革到武器装备慢慢的先进化，到这个单兵作战方式的慢慢的改变，这种加上了科技，然后又加上了就是反正解放军的军威咱们就不用多说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梳理的过程见证了咱们国家军事化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哈。我们继续最后呢通过一个视频来为大家汇总一下我们这次整个演习的过程。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最后这段视频暂时不能给大家放完了，咱们留到明天的节目里再给大家重温一下。这个7月30号的朱日和阅兵仪式，反正刚刚一直在听，这个刚刚片子里边的一句话：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哈，我们也会在上面继续的将我们的片子给大家推送出来。那么与此同时呢，我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啊，你们在哪里？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982活力榜了。所以说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也希望您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多多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电台。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就时间已经不多了哈，我们对，然后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关于我们军事啊，或者是各种今天的这个沙场大点兵的话想要说，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 在接下来的稍后节目的过程中呢，还会给大家进行盘点。接下来大家要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我们的小酒馆又来了，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拜拜。